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三年后，以武器库为中心，丁秋云建起了一座城。从武器库辐射开去，城市覆盖的范围绵延千余公里，最外围的城市甚至已与先前的小镇接壤。一部分居民选择留在他们的小镇里，而包括丁父丁母、贺婉婉、景家母子在内的一群人，随丁秋云一道迁徙至了武器库范围内的中心地带。建设之所以如此迅速，一是听到消息的新旧人类们大批涌入，渴望得到庇护；二是有了人工智能的相助，那些没了指望的人工智能一部分还在负隅顽抗，抵抗着人类成规模的进攻，另一部分已经斗志全无，索性选择再度臣服于人类，以保栖身的基站不会摧毁。当然，丁秋云不会再让他们染指重要的系统，尤其是武器库。那套061写就的系统日夜运转，维护着整个武器库的长期稳定。之前这末世里的武器库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，无野心者不会轻易乱碰，野心者则会将它视为一块可口的蛋糕，只想抢到手里充作筹码，却也不会真正想要动用它。但当它真的可以投入使用后，它便成为了整个末世里最令人安心的倚仗。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他们的城市，被破坏的道德意识随着人群的再度聚集而有所复苏，简单的法律规范也开始重建。丁秋云并不揽权，只拿了中心城的管理权，其他城镇各自建设，各自谋生。但因为他手握武器库总钥匙，他说的话仍是分量十足。他为众人定下的唯一目标是发展。因为忙于发展，大家无暇内斗，种植的种植，狩猎的狩猎，贩卖的贩卖，诸样物品在各城流通，偶有摩擦，整体繁荣。丁秋云看着这一切感觉很安心。而对严兰兰来说，最近城内的喜事有些多。舒文清到中心城来了，这次是来送药以及来找严兰兰的。严兰兰牵着她的手在城里参观，絮絮叨叨地指着这里多了一家缝纫铺，那里又多了一家肉包子店，如数家珍。舒文清话很少，却每每在严兰兰说话时注视着她的眼睛，温和点头。走着走着，二人来到一条街面上，严兰兰眼睛偶一转，竟在一处机械店前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在他眼睛亮起来时，那只小导盲犬也转过头来。严兰兰惊喜道： 是你？ 小导盲犬看了他许久，一直未动，直到听到他的声音才迈步主动走了上来，温和道： 是你，加油站小姐。 与他上次见到的小导盲犬相比，他被收拾得很干净，受伤的爪子竟然被妥帖地包扎了起来，看来是有被人好好照顾过的。严兰兰蹲下身来： 你找到你的主人了？ 我是被另一位小姐带来的，她好像很需要我，我得先把这个小姐安全送回家，再去找我家小姐。 严兰兰还想说什么，却一时哑然，因为他注意到小导盲犬的左眼坏掉了，右眼的光也暗淡了许多，大概只存有一线视力。他略有不忍，主动提议道： 需不需要我？ 但他很快听到了一个略焦急的少女音： 傲儿，你在哪儿？ 从机械店里走出一个穿正红色风衣的少女，看她的打扮和手腕处延伸出的尸斑痕迹，显然是一个新人类。小导盲犬回过头去， 抱歉，我…… 少女不由分说地把小导盲犬抱起，进了机械店。严兰兰想了想，还是跟了上去，舒文清跟随其后。小导盲犬被机械店老板接了过去，还在客气地挣扎。 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样太麻烦。 不许说话，让你去你就去。 小导盲犬叹了口气，客气地说了声 多谢。 把机械犬送进去，少女才像是松了口气，向严兰兰他们打了个招呼。 啊，你们好，你们认识奥尔？ 嗯，见过两次。 他跟我提起过，说在他流浪的一路上遇见了很多人，有好人也有坏人。你们应该对他很好，不然他也不会那么亲近你们。 严兰兰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。 没有，我和他只是萍水相逢而已。 舒文清却从他的态度中察觉出了些端倪。 请问你是？ 对不起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奥尔的朋友。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，徐静元向他们说了自己离开小导盲犬奥尔后的生活。他自出生起脑中就生了一颗肿瘤，在肿瘤压迫下双眼失明，父母买了奥尔来让他陪在自己身边。灾变发生后，父母只来得及带走他，却忘记了奥尔。后来父亲和母亲在逃难中先后去世，他也因为失去药物控制，肿瘤恶化成眼癌，死去又复生，之后便一直跟着一支新人类队伍中狩猎。再后来，他在一次狩猎中，在一只猎狗窝里发现了已经快要损坏的奥尔。奥尔坏得很厉害，视力系统接近报废，认知系统也出现了些故障，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，记忆也有些颠倒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小姐永远是8岁的样子，他能凭声音认出在流浪中萍水相逢的严兰兰，却认不出快要15岁的徐静元。徐静元无法向他证明自己是徐静元，索性不与他多解释，抱起来和队伍一起来到丁秋云的城市。他听说中心城里的科技最为发达，因此带着奥尔来这里求医。谁想一个不查，奥尔就趁他和机械店老板谈话时跑了出来，并碰见了严兰兰。 老板检查了一下，说他损坏的不算太严重，还能修。 听了这个故事，严兰兰心里暖洋洋的，索性陪着徐静元一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，老板抱出了小导盲犬奥尔。奥尔的眼睛已换上了新的零件，只是还需奥尔自身进行数据的重整和调试，只要带回去休息2天，他原本的机能就将完全恢复。徐静元对老板说了数声谢谢，伸手把小导盲犬接过来。奥尔是一只相对独立自主的 AI， 这样被人抱来抱去实在是有点懵。他轻轻地蹬了下腿，彬彬有礼地请求道， 小姐，我自己能走。 徐静元断然拒绝， 不行， 他已经独身一个走了太久了，这次他要抱着他一起走。严兰兰目送着徐静元跨出店门，他红色的长风衣被风掀起，内里裹着一只还不知道自己已找到主人的小导盲犬。回去后，严兰兰把这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从头到尾告诉了正在浇花的丁秋云。丁秋云放下水壶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银壶，喝了一口酒。 奥尔就是你一定要养狗的原因吗？ 的确，在2次遇见奥尔后，严兰兰就一直想要养条狗。前几天她过生日，丁秋云不知从哪儿抱了一只未变异咖啡色的小奶狗来， 还在小狗脖子上端端正正系了个蝴蝶结。小狗很乖，而且格外粘人，抱着严兰兰就不撒爪了。要知道，在末世弄一只活狗，要比弄一头老虎还要复杂呢。在老板跑丢之后，谁也不敢在丁秋云面前提养动物的事情，直到看他送了严兰兰小狗，大家才各自放松了不少。开了几句玩笑，严兰兰咳嗽两声，恢复正色道： 丁队，奥尔能找到他的主人，古副队也一定会回来的，大家都在努力，一定会把他带回来。 丁秋云微微笑了，不置可否。三年前，在恩人离开他时，那个化作黑豹守在恩人身边的系统061对他说，他为他多留了两个选项。他说，对 AI 而言，生物的数据实在难以操纵，只有在古星智死后，061才得以侵入他渐弱的脑电波，保留了古星智所有的记忆，储存在了一个记忆晶体里。如果丁秋云想要复活古星智，那就让他复活，如果他不想，那也随他。丁秋云握着晶体犹豫很久，最终把选择的权利转回到队员那里，问他们自己要不要这样做。他没有想到，在得知古星智有救后，队员们表现得比他更激动。不等他动员，所有人就都行动了起来。古星智和他们在超市里留下的那张合照，成为了复原古星智的关键道具。三年间，他们引入了仿真人技术，孙兵主操系统，孙燕寻找合适的材料，严兰兰亲自做了面部和形体的 3D 复原，罗叔四下跑运输，搜集最稀有的纳米材料。大家各自忙碌，朝着一个目标齐心协力的努力。丁秋云见状，赫然了很久，但最后他想通了，还是觉得好笑又讽刺。终究是只有他一个人复活，只有他一个人记得那些事情。现在大家都希望古星智活过来，他们想要拥有那个有点讨厌、清冷又强悍的古副队。罢了罢了，如今所有人都死过一次，从零开始，他也没什么可说的。严兰兰陪了古星智一会儿，突然接到一通短讯，连个招呼都没有跟丁秋云打，便欢欣鼓舞地跑走了。丁秋云抿了一口酒，无奈想，大概又是去陪舒文清了，有了媳妇忘了队长，真是令人头秃。他把小银狐放回怀里，拎起小水壶慢慢浇灌梅花。在永恒的冬日里，白梅开得灿烂无比，香气幽微，令人心醉。不多时，丁秋云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他听这脚步声耳熟得很，一时也想不到属于谁。但这片梅林只有基地里的人才能进来，他便没有回头继续浇灌。 什么事啊？ 来人没有应答，而是将一只略微颤抖的手搭上了他的肩膀。丁秋云动作一顿，手上的水壶呈倾斜角度，有点点滴滴的水珠落下，洒在二人脚背上。来人张开双臂，想要把眼前人抱入怀里，却又在即将碰触到他时谨慎地缩了回去。最终，他将一样东西塞入丁秋云的口袋。丁秋云怔愣片刻，伸手去摸， 这是我的控制器。 他声音里有着无限的欢欣与压抑着的渴望。 丁队，以后请你管好你的副队长，可以吗？